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今天的北京市最美慈善义工专题为您讲述萧静的故事。萧静曾经是一名晚期癌症患者，2017年成为一名义工，组建了助老护幼慈善义工队，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带领队员到各个社区组织大小活动近百场，得到社区居民的高度认可，成为社区爷爷奶奶心中的好闺女。 有这样一群人，基于道义、信念、良知、同情心和责任，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。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，叫做义工。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，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。他们的无私奉献，在促进社会和谐、进步、发展的过程中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，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。 萧静，我知道你是从2016年底开始做的义工，当时为什么做义工呢？ 其实做义工的这种初衷呢，就是为了回报给当初热心帮助过我的人，因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。 为什么呢？ 我是2004年3月18号被确诊的那个宫颈癌47B 并肺转移。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？听着好吓人的。 就是画上句号了。 医生说的还是你自己想 的？医生说 的， 不是我自己想的，是医生说的。 哦， 因为当时就对我已经就是放弃治疗了。 34岁。 34岁。 当时大夫就这么跟你说的？ 大夫没敢跟我说，大夫是跟我爱人说的。完了之后呢，是呢，我的同事当时呢，就是也都特别的惊奇，就是说的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怎么才发现？ 对呀，都看不出来啊，平常。 对，因为当时我也顾不上我自己，孩子小，我妈呢，就是因为类风湿，得的那个肾病。就是需要 你照顾是吗？ 需要透析。对，我呢又上班，孩子又小，没有人帮我，所以我就完全的就扑在我妈和工作上，还有孩子，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我自己。就这么就给耽误了。 那你 完了之后呢？ 怎么知道这事儿？后来你们家先生跟你说了？ 是我偷偷看的病历。 他不敢跟你说。 对，当时呢，我们家先生就说呢，你没事儿。只要呢你配合医生治疗呢，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完了，我记得是2004年4月31号的晚上。 你记得这么清楚？十几年前的事儿了， 刻骨铭心。 哪月哪日晚上几点都记得？ 对，就是不到5点，就是在医生还没下班的时候，本来是打算要给我做手术。完了，医生呢通知我，你不用做手术了。你就做那个放疗，你就可以好了。哎呀，我当时给我给激动的呀，因为我可害怕做手术了，给我激动坏了。我就给我这些同事，我就挨着个的打电话。 你那会儿在哪上班呢？ 我那会儿是在新华人寿保险公司，给我的领导，给我的同事打电话。我得到的回复呢，就是他们都告诉我，你以为我们傻吗？你怎么会可能不做手术呢？因为谁都知道4月1号是愚人节 啊， 所以呢，大家谁都没有信， 以为你跟他们开玩笑呢，是吧？ 对。但是呢，4月1号的中午，我跟他们说：“我说求求你们了，你们谁开车过来接我来啊？我可以办出院手续了。”他们过来了，他们到底要看看是真是假。一看啊，你真出院呀？ 告诉我们还都以为你在骗我们。 嗯， 我说我逗你们干嘛呀？哎，这么着，后来呢，就是大家呢，就是帮助我，本身住院嘛，住院的时候呢，也是大家呢，那个给我攒的钱。 为什么呀？没有医保吗？ 因为当初我确实是没有医保，我母亲呢又透析嘛，透析了很长时间，就是把家里那点钱，我就能给我母亲花的就都给我母亲花了，我自己没有留一分钱。当初呢，就是我住院的时候呢，我的领导就问我，告诉你都准备好了吗？我说我都准备好了。他告诉说的孩子安排好了，我说孩子也安排好了，告诉钱呢？我说我的姑婆婆说明天上午把钱给我拿过来。他说的那你不等于现在手里还是没钱吗？他说行了，你甭管了。完了第二天呢，早上起来你也知道保险公司都要开晨会的， 嗯， 结果呢第二天呢保险公司的晨会呢，就是我的这个领导， 嗯， 就在保险公司里呢就说了这件事儿。结果呢上午大家所有保险公司就是当天去的人都为我捐了钱， 嗯， 中午我的领导拿了2万块钱直接的到我家，下午去办住院手续吧。 嗯， 就是这份恩德我真的无以回报。 他知道你困难 啊？他知道，因为他是我的领导嘛，我家里的外边情况他都知道， 嗯， 我们到现在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。 嗯， 所以我呢就是说才出来做义工，因为我现在我回报人家大家，大家都不需要，人家大家都比我有钱，比我过得好，可以这么说。 嗯， 所以呢我就做这份义工去帮助比我更困难的人吧。 嗯，那你出院了后来呢？ 后来我就坚持着，大家鼓励我，完了之后我就做放化疗。做放化疗是非常痛苦的， 嗯， 但是我坚持下来了。 嗯， 大家就都鼓励我，都帮助我，就是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说，大家呢都来帮助我。我坚持了6个疗程的化疗，包括做放疗，到现在大家呢也在帮助我，因为我做完放疗以后， 嗯， 脏器其他的脏器就受到了损伤。 是， 嗯，我现在最要命的一个就是肠梗阻 啊， 它算是治疗后遗症， 嗯， 这个是现在是无法治疗的，就是不管是我在吃的方面，是我在工作方面，我都要特别注意。 嗯，等于是通过放化疗， 嗯， 就基本上治好了。你现在的状况呢？ 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没有癌细胞了， 哦， 就是正常人了。 哦，但是身体比普通人要弱一些，是因为治疗的损伤， 要弱很多。完了之后呢，就是在我恢复这一段期间吧，也是大家来帮助我，给我开心，想办法让我不去想这些问题。 我觉得你还挺乐观的呢， 因为是在大家 的状态， 对，因为是在大家的帮助下。我当初病的时候，就是我的同事基本上24小时陪着我。 同事能做到这个，真的不容易。 对，所以我特别特别感恩他们。 嗯，你的人缘是特别好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 他们都特喜欢你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 为什么都对你这么好？ 怎么说呢，也可能是当初我能帮助大家的，我本身也是这样， 本来也是一个特热心的人。 对，从没病的时候就是只要大家说有点什么事儿，嗯，我能帮助的我肯定会尽力的去帮助他们，嗯，有可能是对我的一种回报吧。但是我现在我还要回报给大家。 嗯， 因为现在呢咱们这个社会上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。 这在医生那里算是奇迹吗？ 在医生那里是一个奇迹。 医生怎么看这事儿？后来， 嗯， 说居然好了。 医生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。因为你想，当时哈是放疗和化疗是同时做的。 嗯，那个太痛苦了。 对，很少有病人可以这么坚持下来的。我坚持下来了，我真的是咬牙坚持下来的。想想那会儿，哎呀。没法想，不知道那会儿那日子真的是 怎么熬过来的 。 但是能坚持啊， 那 靠什么？ 靠一种毅力，因为当时孩子太小了，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孩子上初中，我再死。 嗯， 后来孩子上了初中了，现在呢，我的目标就是，我一定要看着孩子结了婚，我就等着了。 你现在不是已经好了吗？都康复了。 那自己也要有目标啊。我也不能就说的那个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你再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说的我要把我这个义工队要做好，要带好，因为我这些那个义工朋友，也是就是说的看着我这么一点点过来，后来我呢组建了义工队。 什么时候组建的义工队？ 是2017年吧，去年的7月份吧。组建的义工队，也是就是我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老领导，突然间我们俩又联系上了。完了之后他说你在干什么，我说在做义工。他说哎呀，他说太好了，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，我觉得你应该组建一个队伍。他说你们能组建队伍吗？我说可以。他说的那你组建个队伍吧，我说好。这么着我就把我这支义工队就组建了起来。后来呢， 那你在组建义工队之前是就是参加别人的一些活动是吧？ 啊，对，就是参加别的义工队的活动。 那最早是怎么开始参加这个活动的呢？ 其实都是我保险公司的朋友。完了之后呢一直都有联系。哎，他说你现在你闲的也没事儿，他说你身体恢复的也挺好的了，你上我们那个旗袍队来吧。 旗袍队 算是一支那旗袍服装的一个 表演是吗？ 对，他说你的身材这么好。 是 啊。我说那行吧，本身我也喜欢。我说好。后来呢就跟他呢参加了一次活动。他说的如果你要想进我们这个旗袍队，首先第一点你要是义工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义工队。我说那好，对我有什么要求吗？因为我不太懂这个。他说你就跟着我们去参加活动，多看几回你就明白了。我说那行吧。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听话。就是这样，他就把我带到了义工的组织里头。 有这样一群人，基于道义、信念、良知、同情心和责任，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。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，叫做义工。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，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。他们的无私奉献，在促进社会和谐、进步、发展的过程中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，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。 大病初愈的萧静在老同事们的带领下加入了慈善义工组织的旗袍秀，参加的第一次活动就让他印象深刻。 我呢参加了一次活动，让我感触特别特别深。 那活动是怎么样的？ 去的敬老院，当我看到那些老人特别无助的，我这心真的是，我说以后我也会这样吗？ 你其实也有过很无助的时候。所以你更能理解他们。 我更能理解他们，就是说当看见这些老人的时候，你的心真的是要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要揪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现在这么多无助的老人，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助他们。我组的这个义工队主要是进社区，老人的他特别需要你去，我可以上门去陪你去聊天，我可以上门去为你服务。老人呢所给我们反馈回来的呢，就是说的哎呀，我有你们真好。我们就是还给老人就是说在社区表演一些节目啊，在社区带着老人做一些小手工，给老人呢传播一些知识，教他们一些做什么，像什么酵素啊，怎么使用手机防止上当受骗。哎，我们 就是很家常的一些事儿哈， 但是老人非常欢迎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像有些使用手机，子女不会特别详细的给他们讲解，我们真的是手把手的教他们，所以他们就特别欢迎。 那你当初组建这个义工队的时候，最早的想法是什么样的？是把哪些活动、哪些服务放在其中来考虑的？ 就是慰老这一块儿。因为我们是助老护幼义工队，当初呢我们的宗旨也就是一老一小，我们现在把小这一块呢先放一放。不是说不做，因为呢小这一块大家都去关心小，老人没有人管，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老人这一块。 你要组建一个义工队的话，你牵头。 对， 那 下面那些步骤怎么做呢？ 是这样，我去找人问大家都谁愿意来跟我一块儿来干义工。 那你找谁呢？找你同事？ 找我朋友。完了之后呢，我朋友呢再去找他的朋 友。那你怎么说服他们呢？你比如说你找我来参加你的义工队，那你怎么跟我说你的义工队做什么？你怎么说服我来参与你们的活动？ 那咱们就也是聊天啊，聊天呢，我看您那有什么感兴趣的，完了之后呢，我就会慢慢的呢，把您呢就是往义工的这个思维上来带，聊着聊着呢，您会发现感情义工这么好呢，您就会找我，您就会找我，哎呀，义工是这么伟大的一件事儿，义工呢可以为居民，为更多的人，为他们解决一些困难。你就会说你们那儿都有什么活动啊，看看有哪些适合我的，或者是呢看看我能为你们对接些什么。 你去找的这些人都加入了吗？后来 都加入了。完了之后， 你的影响力和说服力还蛮强的。 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呢还有的呢就是把自己的孩子也给带到了， 也带进来。 对，最明显的就是我义工队里有一个初中的一个孩子，刚一开始呢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跟他的母亲来说，刚说的那个孩子参加义工队可以孩子受到教育，他母亲不信。后来呢，我的 现在孩子多忙啊，学习， 对呀， 哪有时间再出来干这些呀？ 哎，对，他就这么说。后来呢，我那个朋友就说呢，没关系的，等孩子暑假的时候，你来参加一次活动，让孩子感受一下。结果呢，他就带着孩子来了，参加了一次活动。当时呢，他什么话都没说。加了我微信，回去以后跟我说告谢谢你姐。哎，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的孩子有变化。我说一次活动孩子就能有变化吗？他说的是的，他们家孩子今年上初二。我说都有什么变化呀？他告孩子知道心疼我了。哎呀，我说那太好了，我说那恭喜你。我说的孩子受到了教育，我说那就挺好的。他说的您把那些需要的手续您给我发过来，完了之后呢 决定加入组织了， 我和孩子一起加入 啊，还一块儿来的， 一块儿来的。完之后呢，每回他都基本上每回他都带着孩子来，他说再忙我也带着孩子来，他说我可以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好。 那这小孩参加什么活动呢？ 基本上他就参加我们旧衣物的回收，居民送过来，我们义工呢需要接过来码放好，完之后呢还有一些小礼品呢再回馈给居民。就这孩子呢每回都真的女孩子，每回就是上午两个小时的时间吧，他可以说跑得满身大汗。完了之后呢，前些日子我问他母亲，我说孩子在家怎么样，他说以前不干活，现在抢着干。哎呀，我说这不是挺好吗？而且孩子减少了孩子玩手机的时间，他说的现在基本上没事儿他就不动手机了，以前呢是不行，我要跟他说不让他玩手机， 跟他急 急，他跟我对着干，他说的现在没有了，就是这样，可有意思了。还有就是说在活动当中这些老人，我们去年的重阳节在三环新城为老人举办的一个联欢会，就是失独啊，空巢啊，孤寡老人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呢就是给他们演节目，让老人之间呢也做活动，还有一个互动嘛，大家都特别高兴。我们的义工呢就是在后边给老人包饺子，完了之后呢都活动完了，那饺子那得一点一点包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就让老人一块儿参加包饺子，老人都会包，不会包饺子就会就干点别的，端您总会吧。哎，老人呢就说呢找到了家的感觉。 其实吧，我感觉就你们都包好了饺子，让他们在那边上坐着守着桌子等着，然后吃饺子，还不如就大家一块儿 啊，对呀， 干活一块儿包饺子，那个感觉他们更受用 啊，对呀，要不怎么说他们就说那个我们找到了家的感觉呢，就是说让他们也来参与进来， 对，这个参与感很重要。 哎，对， 不然他们老觉得自己是被救助的对象啊，那个，感觉可能也不是特别好， 那种心态是最不好的，是在他们心里头是那个什么的。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进在敬老院呀？就是说我拥有人，别人在伺候我，我不想要这种感觉，我就想要家的感觉，就是我不管我能干点什么，你让我磨磨唧唧的，我去干去。 是这样。嗯， 你还挺懂他们心态的。 也不是，就是说的这么长时间了跟他们在一起接触，刚一开始我也不懂， 嗯， 就是慢慢的摸索，完了之后呢，因为还有我在跟我的队员在交流，他们就给我回馈的这些信息，哦，老人是需要这样的服务的，我们就知道了。 嗯， 就尽量的就是做到让老人满意。 嗯，那你现在的这个义工队有多大规模？多长时间开展一次活动？ 我们现在义工队有100多个人。 哦，还真不少啊。 这就算少的了 啊？是吗？ 对，在我们那个联合会下属的这些义工队里边，我们就算人少的了。 联合会是什么？ 我们是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。 嗯， 完了之后呢，我呢是下属的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。 嗯， 它是属于一个二级机构。完了之后呢，下属的我的那个助老护幼义工队。 啊，还有风险， 我们 机构。互助管理，这是指什么呀？ 是这样，当初我办这个义工队的时候，就是我的这个老领导，他说呢，因为现在啊风险太多了， 就有可能你做好事儿也会有风险， 也会有风险。当初我们最初的理念呢，就是说的给这些义工免费的上上保险。 嗯， 但是呢，就是怎么运作这个事儿，后来呢跟联合会一说呢，联合会就说呢，那你们就是办一个那个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 啊， 它属于联合会的二级机构、 啊、 我们又办了一个二级机构。 所以你们会给义工们真的都上保险吗？ 会的。 那这 因为每次 啊， 每次活动他有赞助。 哦， 每次活动你 是你老领导那边会给一些费用吗？ 是的。 还真好啊。 嗯，对的， 不光给你出主意还给你出钱。 要不怎么说他是我的恩人呢？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保险，也没有多少钱。 嗯 嗯，这样呢就给大家一个保证。 那这个活动的开展呢，全是你自己策划吗？ 也不是啊，我义工队里头100多个人，完了之后的话呢， 大家提建议啊， 有专门负责这一块的。 哦， 嗯，对。 那你们这个组织机构还 比较完善。 对。还一层一层的哈，然后各个分支机构各司其职，还整得挺清楚明白的。 啊、对，比较的完善。嗯、哦 那这个构架都是你自己搭建起来的？ 不是啊，都是朋友大家一块儿吗？我只是牵个头。 哦、 你像我们策划有那个北京博瑞吉祥文化传播公司。 嗯。 哎，他呢主要的策划呢这一块，就是因为他也是搞传媒这一块嘛，他、都有设备什么的都可以。 人都专业哈。 人都比我专业。所以就是这一块呢就归他呗。 嗯嗯， 但是人家大家也都是提供都是无偿的，因为本身义工就没有钱嘛。 嗯， 所以就都是朋友，大家就都在一块儿，慢慢的就都混熟了，也都是义工 啊。 啊， 对，所以大家一提都是义工这身份就觉得挺亲的 啊。对，都是一家人。 除了日常为社区老人提供服务和帮助之外，肖静还开动脑筋，想出了为老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的好办法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肖静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。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明天见。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。